hkpeanut.com， 我是鲍伟聪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镜会， 好啊！睇紧啲留言咧，就话你哋四个政治白痴啊！如果 好、熟嘅呢句，刘世良又系咁讲噶。佢话呢班话睇政纲去提名嘅，佢话坚尼地嘅白痴噶咁样。哇！ 讲埋先，佢讲咩啊？ 咪呢四个政治白痴啊！如果林郑啊，你哋冚唪唥要陪葬啊！你哋几个啊，尤其是阿 Donna 嗰啲啊，冚唪唥揽捻住一齐死啦！ 真系咁 讲 啊？ 系啊，你去睇下第二节啦。 呢位 讲唔晒嘅， 呢位 讲唔晒嘅 系咩啊？ 喺边度睇？ YouTube 系先生定女士啊？ 唔知先生女士啊，即系通常嗰啲 account 都唔知真定假啊。 我唔紧要。 非常之开心嘅。 论点系咩嚟 噶？冇，我而家追问紧。 其实咧，得三百几票嘅我哋咧，系阻止唔到林郑当选噶。呢位听众， 唔系，我都系讲嗰样嘢啦。你如果去到选前嗰一个礼拜，真系胡官嗰个竞选策略系要打沉装真嘅话咧，系大家有眼睇嘅。喺嗰刻你咪知佢系鬼咯。 系啊。 但系呢两个礼拜，佢究竟个重点系对付林郑啊，定还是对付装真？其实大家知嘅，即系你真系有眼睇噶嘛。如果佢真系每一嘢都系追住林郑嚟打，佢系同林郑去分高下，唔系同装真去分高下嘅话，咁其实我觉得多个 Plan B 系冇坏嘅。 琴日已经系，琴日已经系一个最好嘅示范啦。 系啊， 已经 我系真系嗱，因为头先又讲紧啦，即系讲紧边个退票俾边个啦。其实我系一早已经讲咗，呢个嘢一定系暗马底系打红通。 你两家，你两家 一个肥嘅， 两家打一家，梗系好过一家打一家噶嘛。我公到你十二张，你琴日睇到噶民主思路。少咗一个，少咗一个啫嘛。阿汤家华 转鸠灯嘅， 汤家华就同阿林郑眉来眼去，阿胡官几眼惨啊！你睇下汤家华全程喺度，汤家华全程喺度追住阿胡官嚟猛咁打，系咁话佢喂你跟经济金融嗰啲唔熟、啊，咁梗系唔熟啦。我以前系做法官噶嘛，我如果好熟嘅话，你又真系惊啦，真系。咁啊，嗱，其实胡官入嚟有三个好处嘅。我其实我睇到有几个好处嘅。 你唔系去游嘅。 第一个胡官佢系全部系我哋泛民主派，佢全部系我哋泛民主派嘅提名嘅俾佢㗎嘛。咁佢变成咗系一个泛民主派嘅共主囉。咁于是乎你阿庄真如果俾人哋质喂你系泛民主派嘅代表喎，阿庄真好简单就射咗泛民主派代表嗰边。一嘢指住阿胡官射咗搞定。泛民主派代表嗰边。咁你点样令到中央信任你啊？中央唔信任嗰个嗰边，指住胡官搞掂呢个第一个好处。第二个好处，大家都知庄真辩论嘅时候讲嘢嘅时候嗰个情况噶啦。咁佢点救阿林郑啊？唔系、你而家整个口才咁好嘅，又抽水抽得位咁准嘅胡官入去，帮手二打一、咁又呢个系第二个。即是辩论的时候论坛的时候的第二个好处。第三个好处就是说万一他要攻击起上来的话，譬如说他攻击庄真的时候，那他那胡官打林郑，那林郑唯有呢又要应付胡官，那应付得胡官来他的讲嘢的时间大家都是得那么多的嘛，那是不是分薄了？咁你庄真系咪冇咁成为呢个论坛嘅目标啊？而我哋众所周知啊，庄真喺论坛上面嗰个表现系一定唔会及得上胡官噶。 点解咁讲咧？我 辩才咯， 奇才 辩才咯，急智咯。 庄真唔蠢嘅， 庄真 唔 蠢， 听住嚟咯。 但系佢讲嘢，咁啊嘛， 太老啊。OK， 咁啊，我真係 即係都好 nice 嘅人，但係佢唔係嗰啲正。 佢冇嗰，佢冇 嗰 个打攻击力，佢可能可以守到自己。 佢即系冇 power 又冇 point 咯。 佢唔似阿胡官咁实正。 嗰啲三个鬼嚟嘅，嗰啲郭靖先。 喂，等先得，大佬，我成五分钟冇讲嘢，佢话咪我 呢两个鬼嚟嘅， 鬼嚟啫。 大家也是， 我有心实正嘅。 大家也是三八 pass， 不用分得冷 我 仔。 唔系，我事实上都系，我唔敢一口咬定边个系，因为边个唔系。但系如果胡官真系鬼嘅，大家有眼睇嘅。即系当佢喺呢个竞选工程，仲系日日发啲贴啊，发啲新闻啊，系追住庄真嚟咬。庄真点解呢度唔好，嗰度唔好？佢点样代表唔到泛民？呢啲样嗰样，其实大家 系 有眼睇嘅。但系如果 一句冇闹啊，庄 你系冇做过呢啲嘢，而个攻击重点永远落喺林郑身上咧，你系真系冇证据话佢系鬼。 嗯，系啊，错啦， 所以 同埋佢都话报名嗰日都讲到明200%嘅力量系去怼阿林郑咯。 诶、欸，嗱有啦有啦，胡官啊私底下同你哋四个白痴讲啊，佢唔帮手，你真系天真，你哋真系发梦啊！ 咩话？ 讲咩话？ 胡官私下同你哋四个白痴讲，佢帮手。即系佢会帮阿庄争手，你系真系发紧梦啊！ 冇讲，冇讲过，冇讲过。可能真系点 解 讲咧？ 点解呢位听众系咪匿喺我床下底咧？顶 嗱，佢有啊，读出嚟啦。 冇问题。 呢位系边个 ？S Wong 啊，唔该你有提名嘢，唔系唔该你有啲咩阿乔文响 comment 嘅话，你即刻同我系一个主持人，我绝对会系如实咁样。 冇问题，冇问题。我成日都觉得闹唔紧要嘅，我成日觉得 讨论啫。 因为如果你闹得系合理嘅话，我好接受添。我其实觉得，但系即系大家系要以事论事咯。我觉得系，我觉得以事论事，白痴都唔紧要。你白痴得嚟，你有个论点，我点解白痴咧？ 有论点又可以白痴啊！真系 系咁，我服你，我承认嗰句白痴。如果你可以以事论事咁样讲得 服我，继续监察啦。好啦， 但我揿唔到你嗰啲嘢出嚟。 花生台呢个 channel 有个 live 嘅 post 喺边噶？请问可唔可以？ 你去 YouTube 教啲， 你去 YouTube 去 live chat 佢， 你去唔系？在下面扫上去的要在下面有个 live check 的字要按上去先。 同埋仲有多一样嘢可以帮到的，就是策略上可以帮到啲乜嘢嘢呢，就是说阿胡官入咗去之后呢，佢 阿多啦睇佢继续 做咩，佢如果胡官入咗去之后呢，你可以令到呢个市民呢就可以会睇到阿胡官。 你帮我 即系点样讲咧？佢可以睇到咧，阿庄真咧系一个温和派路线，咁而阿胡官咧系属于一个系攻击手，咁于是乎变咗咧，大家就可以睇到啦，就系话喺选举论坛嗰度咧，一个手一个攻，咁而通常嚟讲咧，你做主打做攻击嗰个咧，林郑一定系向你还手先嘅。咁於是乎阿庄真呢就变咗又可以做佢平时最拿手嗰样嘢，骑啦。 阿木啊，呢个系林桥伟啊， 系啦。 阿木呢啲识嘢啦。 星期三讲一讲先，买广告。星期三 IT Vision 会有庄真同埋胡官嘅forum， 系 得闲就嚟睇啦。 林郑就讲咗唔去啦。 系啊，佢话唔去啊，唔知去边度去。 喂，我啱啱我先至串通阿庄家华开咗论坛，然后再我一个转头，我自己走入去俾你 ITV 纯联埋两条友围揼我， 又有喜马拉雅套， 我咁快中 丢啦嘛！喂，大佬呢啲盲嘅睇到啦， 大佬啊，你踢波都会去主场客场啦，就去自己主场踢波嘅，搞乜嘢啊你？ 唔系，一阵啱啊！ 我啱啱先至攞到啲甜头，我一个转头我做翻傻婆 啊！作客我都派队 B 队俾你。数主场我先 A B 队夹击你嗰队扑街啊！而家几靓嘅，咁样仲唔系打两手啊，大佬？主场嘅就两个一齐揿住嚟打鸠你，一作客嘅就哇，嗰队 A 队就冚烂喺度揼骨按摩，即到 B 队出嚟同你猜下波， 去咗新亚桑拿， 系咯？ 咁仲唔系打两手啊，大佬？ 林翔都未嚟话法律界啊？ 法律界我谂到会嚟啦。 喂。啱啱先同汤家华夹埋， 佢喂汤家华咪快快咯， 打晒龙通， 汤家华咪快快咯， 送到十二张，送到十二张，真系争在想唔想自摸嘅啫。 佢夹揞住走啦，大佬。 哇，你睇到琴日阿林郑嗰啲奸笑样嘅几多幅啊？ 好啦，佢话讲， 胡官琴日都口才唔系咁好。 公共你哋唔系你挽回啊？你哋啲胡椒粉挽回啊？ 政策 你哋啊，不停话胡官会点会点啊？ 吓、啊、策略会点啊？系咪胡官司？等下同你讲佢嘅策略。 我同或者都要同阿啲听众讲啦。其实有时策略嘅嘢就系话，你唔单止要呃人，你仲要呃埋自己人嘅。有时有啲嘢唔好睇得太表面啦。一日未到3月26，大家都唔知道。 喂，咁我想问啦，咁胡官有冇同阿细女讲佢鬼嚟啊？ 直情去走埋去承认，阿刘世良先生，其实我真系鬼嚟嘅。 刘世良啊，喂，早晨啊，我去咗厕所未？喂，我系鬼嚟嘅，原来。Hello， 拜拜。 系咪咁？咁呢个调转，庄真有冇？庄真有冇打个电话俾 细良？佢系咪鬼嚟啊？ 胡官系鬼嚟 啊！喂，细良啊，胡官系鬼嚟噶。 喂，真系 同我重插佢咁。 如果我系庄真嘅话，我仲唔攞晒胡官嘅提名？我做咩退翻俾佢啫？好明显㗎啦啲嘢就。 而且好似听讲话系唔知退一转添。 系唔知退一转嘅，其实退一两转好似系。 系囉，其实庄真真系即系佢都想胡官入閘嘅。 系㗎。 我好早讲咗㗎啦呢一样嘢。会唔会系退 退一转啫。 我明白。佢会唔会睇个君子啊，觉得你哋如果我唔退返多个啲提名俾佢，就好似俾阿肥胡讲到中咁啊。佢讲中咗，而家我好霸道啦，立晒提名俾佢入閘啦而家。 唔系嘅。 唔紧要啊，佢霸道好多人 like 佢噶啦，都用所谓啫。 佢有民意啊， 佢有民意啊， 有乜所谓啊？ 佢 crowdfunding 咁啊，惊咩啫？其实 根本就民意就叫我哋话300多票，净系提名庄真添，你睇唔少呢啲咁嘅人噶。 嗯，系噶，其实佢唔需要惊噶。 仲有问题，习大大系唔会容许有第二轮投票嘅。 咁当然啦， 呢度嗱，呢度我要插嚟 讲。你又咁肯定？ 呢个我要插嚟讲。 咁政改都， 因为好简单嘅嘢。如果所有嘢都中央可以硬揿一个掣，所有人就会照住中央嘅意志去投票嘅话咧，呢个世界系唔会有呢个选举嘅。梁振英系会行出嚟连任嘅啫。 冇错， 因为佢601票都揿到啦嘛。点解会601票揿唔到？梁振英要俾人 DQ。 嗰日星期五可以喊咁口， 系啊， 走出嚟讲我唔连任， 要走个林郑出嚟啫。因为阿爷都知道有啲情况下601票揿唔齐，咁你就已经系抹杀咗一个可能性。嗰、那个禁制咧唔系100% work 嘅，有啲情况下系唔 work 嘅。而家就话俾你听，有人话俾你听，哦，如果而家呢个情况咧，林郑出嚟咧呢度601个制咧仲禁都 work 嘅。问题系我就会 challenge 啦。既然有一个 possibility 呢个制系禁唔着嘅话，会唔会有两个 possibility 呢个制都禁着咧？而家就系玩一个投暗票嘅游戏。而家我有冇禁过制我唔知道，所以而家咧我只系会同我自己咁负责，就系话我会。凭我自己的判断，边一边赢，赢嗰边我就揿落去。所以点解我话争唔争民意呢系真系去到最后个关键嚟嘅。即系等于林郑去到你咁多个界别，同啲人去见面嘅时候，讲嘅一样嘢，你系咪觉得佢都黄颜悦色啊？你系咪觉得佢应承晒你啲嘢啊？ 睇个留言， 你系咪觉得哇，佢完全熟晒书啊？梗系咧，喂，民意啊嘛，佢哋要掰你啊嘛，佢冇民意。喂，佢唔需要民意，佢采购你嘥气啦。 嗱，我或者我可以补充你呢个观点啊。其实咧， 讲啲咩啊？ 其实咧，最近咧，阿陈志思系出咗一篇新闻嘅，佢讲到明咧，佢话你阿林郑可以走票，你泛民都可以走票噶。跟住佢就讲到明，佢话我哋会重点再去叫其中一个我个界别。咁我就唔知点解佢咁有信心， 俾钱你哋咯， 即系话重点话喐我哋，喐我哋呢30个数人， 俾多啲护士你哋咯。 唉、哎，你俾多啲护士我， 要啲护士制服，要去做咗少少改革， 你俾多啲护士去我， 膝头以上4寸 嘅、 啊，你真系唔知喎、啊，到时可能要交相，跟住可能劫咗你老婆， 我剩翻嗰29个，你点样先？你全部都 人人都有个弱点，人人都有底线。 啊、所以我成日都讲，佢如果见到卫生部嘅，因为我觉得系一票。 嗱， 就系你一票啊！ 阿木就有见底啦。如果系揿唔着个掣嘅话，中共就会 你說上一句先嘅。 当然好嘢，好，又俾你珍惜自己。 啊，唔知 做咩？阿木就好嘢啦。如果掣揿唔着嘅话，中共会 all in 曾俊华。我话俾你听，条数两边都唔通噶，即系所谓叫 all in 咧。曾俊华系通。 唔系两边都唔通嘅，佢系呢个世界系冇一样嘢嘅 all in。我睇到嘅嘢就系话，你攞叶楼嚟做个例子系最显然易见啦。点解啊？叶楼个咁近西环同西环咁熟念嘅人，而可以同林郑去争到最后一刻，礼拜三晏昼佢先开记者招待会话自己唔选， 系。 咩叫争到最后一下？ 其实五点都已经系， 你觉得成个过程有冇 早已冇争啦？ 我梗系明白啦， 姐姐， 我明啊。成个过程里边，你估有冇人叫林郑冇？唔系诶，叫 叶柳， 叫叶柳劝退啊？你估有冇？ 你即刻 call off 你个选举工程， 有 直头 exactly。点解佢可以顶到去礼拜三晏昼先开呢个记者招待会啊？ 得一个月我 post 你咯。 我中意 咯，我中意咯， 佢都不知变咗几黄 啊！佢未加公民提名政纲，到点解系黄咧？ 我暂时唔明白点解占中啊！顶 嗱呢啲一场戏嚟啫， 唔系啊！佢有讲噶，佢话831嗰个框架的确系定得太高啦。 佢话我即刻抹咗行眼泪，哇！你终于醒啦，你问 叶柳，你终于知啦， 早知俾提名你啦，系嘛？ 831真系个门槛。好高咧！ 但 系 你知 道 阿爷系少少机会都唔会，即系令到林郑会甩碌。 但系同时间唔系等于所有人会顺服阿爷嗰个行政决定。我叫你退就退，去到最后梗系会有啲人就觉得阿爷揿叫我揿掣，我偏唔揿。你叫我投庄周咩？我偏唔揿，我就系要投。 你估嗰叶柳嗰廿几会唔会最后投俾？ 我真系唔知道。 曾俊华， 我真系唔知道。 我惊佢系，我惊佢系唔止佢自己个票投曾俊华添。 唔系就嗰廿， 你记得佢有成个系啦，佢有成个新民党噶。 喂，即系既然啊， 你个妹妹咁衰咁啊， 有冇俾翻几分薄面我呢个师姐啊？咁样 姐姐咁样， 老奶奶 姐姐面。 即系你去到最后一刻啊，你既然叶柳嗰个都系一个党嚟嘅，佢揸住嗰啲，你既然而家自由党都差唔多 all in 曾俊华啦。咁点解佢唔可以佢自己代表新民党咯？柯曾俊华啫， 佢梗系会咯。 喂，嗰度有票噶嘛？佢既然呢一刻可以顶住西环嘅操控，点解下一刻佢唔可以投暗票投俾曾俊华啫？ 我都系会。 所以唔系阿莫讲得唔啱，而系话你系冇办法揿得齐嗰啲你想要嘅票嘅，所以唔存在一个情况就系话中央咁样揿咧，啲人就一定会跟晒中央嘅命令去咁样做，而有一个大家预知得到嘅结果。我而家就系、是、我唯一一个判断，可能同佢意见唔同嘅啫。今次选举出嚟嘅 outcome 唔系一样，大家可以喺呢一刻话中央禁制就会实现嘅嘢嚟嘅，系非常之充满不确定性。咩？ 我都明共讲好鬼， 佢话三百加嚟数令人讨厌， 讨令人讨厌。 策略要唔公开，但当人哋批评你嘅时候，又话其他人错，然后唔解释。 好嗱，咁你解释下啦。 喂，咁梗系唔解释啦！喂，我而家讲晒出嚟，我而家咧，我同你讲，我就出嚟讲咧，就尽量讲多啲。冇啊，我哋尽量谂下 ，all in 胡官又系可能性。 嗯、 我系 all in， 原来三个都烂产啊！我哋 all in 投白票又系一个可能性。 嗯、 我梗系咁讲啦。 all in 睇民望啊！ 我 all in 睇扑屋又系一个可能性。all in 睇广大民意调查又 系 一个可能性。 唔系，OK， 你就系要话预估唔到啫。 一定系要咁样做嘅。 好啦，咁我想问阿 Donna 啦，系唔系？我唔知道，可能你收到风咧。琴日嗰四条散人出嚟话三百 plus 会 all in， 系咪选举之前大家都知道佢呢个 all in 结果咧 ？Suppose 有共识嘅，好似上次提名一样啫嘛。 我系问一个好准确嘅问题，佢会开记者招待会或者话俾记者听，我呢三百 plus 会 all in 边个？ 我点知啊？嗰、那个唔系四个，嗰度系七个啊。 七个哦， 而家成日都系七噶啦呢排。 系啊系啊 系啊 咁七个，嗯、 我估唔到呢七个做乜谂乜。 喂，咁嗱，喂，咁啊，即系好捻大镬。如果我系一个建制派游离选民，我又唔知道你嗰泛民 all in 边一个。咁我喂，我点跟风？我真系第一轮投票啫，唯有就系、是。 诶、欸，咁都好啊！ 边啲人攞建制？ 我系建制游离选民啊！而家我就唔知道你啲泛民啲三百票系咪 all in 一个人、啊？ 你觉得呢三百个人可以揞得住咩？ 我点知道？问你咯。 你觉得可以控制到 咩？嗱，如果真系有一个共识嘅话，呢、這个共识一定好快就会全香港都知噶，系咪先？ 系咯，好捻口疏嘅啲人， 我 你听 啦。我就系最唔满意就系呢样嘢， 听日就上明报。 系咯。我就系话成日都咁样打开口牌咧，唔系一件好事嚟。 你哋啲谷使唔使捉一捉鬼先啊？ 冇得捉噶， 鬼全部都系鬼， 冇嘥时间捉鬼啦。我其实咧，我都有喺个 group 嗰度讲过一样嘢。我话既然撑真撑胡，定系话投白票，根本就短期内冇可能出到一个叫做共识。 因 为仲 有好多黑材料又未知， 所以根本仲有三个礼拜，好多嘢可以变。咁点解大家唔聚翻个焦点喺度？我都有提出就系话聚翻个焦点喺倒林郑，因为呢个系真系三百人嘅共识嚟噶啦。 即系我觉得其实 all in 係一個好 predictable 嘅 case 嚟，但係係咪真要咁早去同人講 all in 咧？ 所以我都係即係會呼籲大家 係咪先 base on 乜嘢 all in 咧 ？base on 乜嘢 all in 民意啊嘛，係嘛？ 即係使唔使即係咁早就 係啊？我覺得 timing 嘅問題就真係 咁呢啲係真係柒嘅。 其實 all in 我覺得係一個好 eventually 會做嘅 事。咁好奇怪，點解琴日 今日都仲係三月幾多號啊？三月六號投票，三月廿六號 二十日。 使唔使二十日之前讲哀烟啊？我哋装真啊，咁样做乜鬼嘢？ 佢哋冇话装，佢哋冇话装真，佢哋冇话装真。 你估啲市民估唔估到啊？ 即系 pop 高嗰个咯，嗰个。 但系民心，即系我觉得你如果唔高调话俾人听，你系会全部哀烟一个咧，真系有啲好柒嘅建制派游离票系唔知点投嘅，真系。 咁未到廿六号啊嘛。我二十号先讲系咪都已经太迟啦？ 唔系由 我再唔系我廿二号讲都唔迟啦，系咪啊？我俾四日你冲埋凉亭江水打个炮啦，真系系咪啊？ 系咯， 即系有时火都嚟埋啊！呢啲 即系啱嘅，即系我 惊啲， 好惊啊！突然 间好惊啊！咁啊，木啊讲得啱，你三百 plus 系咪一定系担保 all in 到？唔一定嘅。真系唔一定噶， 当然啦，你三十个独立个体嚟噶嘛，喂，我哋唔系建制派啊，大佬，我哋唔系阿爷吹鸡即刻跪低啊， 即系打我句问我句啊，我完全唔相信呢三百几个人系完全系得一个投票意向嘅啫， 唔系啊， 一定会有人投白票，一定会有人俾林郑揿咗去。 俾林鄭撳咗去呢個，我係有啲懷疑嘅。 你 話撳，你話撳咗去胡官，我話覺得會有。 撳， 你話撳咗去胡官，我覺得會有。 係咪你啊？ 即系我点知啫？我都话我全部都有机会咯。 讲定咗，我都始终 有，但我全部都有机会咯。 咁多辩论论坛， 系咯，仲有咁多论坛，十二一个，十四号一个。 我觉得其实有时市民唔清楚啲嘢，其实两个方面。第一个就系我哋唔想打开口牌啦，第二就系我哋三百人里边，老实讲，好真系 好讨厌啊， 好 special 系好薄嘅， 不嬲都乞人憎嘅。 因为我哋系有青年新政嘅邝医生，退出咗前青年新政。 你哋两个分开讲得唔得啊？ 答声答 案，即系我哋系有前青年新政嘅成员，又有陈泽涛，咁我哋其实系好阔嘅，我哋有戴耀廷， 好捻包容啊，好捻包容。 咁所以其实就系话，其实同埋次次开会又唔系真系咁多人嚟齐晒，咁其实。即系我哋个目标嘅好 ideal 或者乌托邦咁样，想尽量一齐做一件事啦。但系事实上，自由意志之下， 好堪薄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 唔系即系尽量，其实系一个最终可以希望做到嘅。 系啦，呢个 ultimate goal 嚟嘛。但系问题就系你话系咪真系三百个都做到咧？ 系咪可行 ？In practice 就老实讲，我都唔敢担保咯。 系咯， 即系你嘅讲法就系话，即系其实基本上我哋都想向嗰啲建制派嘅游离选民听，我哋三百派尽量会 all in 一个人嘅支持嘅。咁其实我哋有一个投票嘅主轴啊。但系问题我系咪包保全部得咧？就真系唔得啦。但系问题就系你要信咧，就信我呢三百个人都有良心嘅。 同埋唔可以净系睇民意咯，你睇即系 我谂你一定要 政策嗰啲都要睇嘛。 同埋你一定要容纳一样嘢咯，你要容纳就系话喺民主嘅嗰边嚟讲咧，就系话要容纳呢个多元意见。你唔可以话佢系少数，于是乎佢又焗住一定要跟你。如果系咁样嘅话，我哋就变翻独裁。咁另外一样嘢咧，就系话其实而家讲紧仲有三个礼拜，其实仲有啲嘢可能我哋可以系向嗰几个候选人砌到噶嘛。但系你而家喺四号，你已经话咩啦？ 不可一世啊！你几个嘢？ 不可一世， 我都觉得系好黑，即系 好黑真啊！呢啲人， 阿方宝桥讲佢啱嘅 吓，乜嘢啊？ 我可以揾翻出嚟 讲咩啊？ 佢琴日喺 Facebook 讲咗一句咧 ，Facebook 啊， 即系你喺四号至二十六号呢个期间，如果你冇讲过柯烟嘅，你可以向胡官又争取到啲嘢咯，可能又向阿曾俊华争取到啲嘢，而最重要嘅，可能你可以令到林郑都争取到啲嘢嘅。但系如果你而家咁早讲， 咁啊？剩翻两分钟，我唔知点讲。嗱，老老实实，我觉得咧，你系去到最后一刻，你都系唔可以同林郑争取任何嘢。 我就想讲啊，民主普选令人谦卑啊，小圈子选举令人自大啊，唔该啲选委共勉之 啊！呢个 OK， 呢个完全接受。 你选委嚣噶， 你知错做乜啫？我系最少出声嗰个嚟噶啦，已经系 你最唔封 message 噶啦，已经系。 系我最系最少讲嘢噶啦。 即系其实咧，我系想讲最差嘅情况咧，就系喺第一轮嘅投票，曾俊华嘅票数当然系少过胡官。 因为你真系要啲变建制边缘派去投胡官咧，基本上系可能性系零。即系你叫佢转过去投庄真咧，我都尽信有少少机会。但系最大最大嘅唔好处就系话，你如果真系而家有五个嘛，宣布唔入去会场嘛。如果真系庄真系少过呢、這个胡官系少三票，咁你点咧？即系呢五个人系咪要孭飞咧？对成件事嘅操作碎， 我又觉得诶，好难嘅，有咁嘅机会。 当然啦，即系我系尽量做衰人，噏晒所有嘅唔同嘅 possibility 出 嚟啦，系咯。 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如果唔同香港人表达，你会善用你手上边嗰票。呢、這个策略又或者大家做紧嘅嘢，到最后出咗咩岔子，而真系个 margin 系少到真系个三五票咧，我谂呢五讲都几难喺政圈立足。即系我觉得， 我觉得啲读者真系好高质素。 咁 例如咧， 咁啊退隐江 湖，读出嚟咧， 我认同噶， 我好认同。 班狂闹啊，话有 D 三八成员原先系 low body， 如果唔系 D 三八加， 有鬼人识你哋咩？嗱，我就冇票嘅。 唉，真系， 我又系你哋啦， 又系我啦，又系我啦，我最少出声嗰个嚟， 冇所谓嘅，我又觉得。 其实我都要奉劝下啲选委，真系要虚心聆听。 系啊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你哋唔好谂住自己有一票咧就好。 好卵巴闭啊！ 我以为从来都冇讲过自己好巴闭。 我咪话你唔使对号入座， 真系 唔使对号入座， 即系呢个系真嘅。 我错啦，而家 唔系， 系啊系你 冇错， 系 啊。 你话听真系高哥变咗 K O L 咯，好似 系啊 系啊。 你开咗 Facebook 就喺度，哇一轮嗰啲好伟。 即系你问我呢轮，其实我都特登少讲嘢，就反而睇到啲人讲咩好过，真系。 哦，我哋好鬼谦卑啊！你水哥咧？ 水哥唔紧要啊，水哥唔喺政圈立足，咪唔喺政圈立足咯。 系 啦，我冇问题噶嘛。 奉劝各位会喺政圈立足嘅人咧， 系咯，你奉劝嗰班谂住政圈立足， 尽量都要谦卑。系啦，即系有时啲人个主意啊，或者个主见唔同你咧，你可以虚心啲听，系唔需要第一嘢就话，诶、你变捻咗，诶、你系衰人啦，诶、你出卖咗香港人啦，你唔捻坚持， 系背叛民主啊！ 你又背叛民主，即系我觉得大家选择唔同系有原因嘅，所以咧尽量去谦卑、谦卑、谦卑吓。系今日大家 attitude 啊，好啲啊，唔该你哋。 系啊 ，attitude 啊，你哋唔该啊 ，attitude 好啲啊，醒你哋 啊，水哥要翻去话反省系咪？ 你哋系小圈子选举选出嚟嘅啫， 系啊，所以唔系冇经过民主选举啊，所以唔谦卑系嘛？ 廿几万， 廿几万人选出嚟嘅 就比较原罪噶，小圈子 嗱， 我认 嘅。真系投票之前咧，我都希望咧祝你哋上嚟多次，就解释下你哋到最后点样跟 all in 咧吓，即系讲翻相关嘅嘢嘅。如果真系仲想插佢哋嘅人咧，就密切留意几时咧，就请翻几位小圈子选举产生嘅选委，好 厌啊！ 好厌， 喂，揾最讨厌嗰几个啊！ 我真系想揾最讨厌嗰几个啊，明慧啊，黄尚、 任康啊 ，Camille 啊， 系啊，阿 Camille 啊，系啊，好多人争噶呢啲， 嗰啲真系 KOL 啊， 全部嗰啲爆晒个花俾人。 所以我咪出少句声咯，做咩听人讲下嘢咪算咯。 好啦，听大家讲，谦卑，谦卑，谦卑吓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